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今晚播出的电视节目。北京卫视综艺节目《我是演说家》总决赛上半场今晚将播出。经过半决赛的激烈角逐，来自鲁豫战队的熊浩、楚音与来自黄子佼战队的王磊、尤思斌、刘慧宁、鲍元吉成功晋级。他们将在本期节目里展开终极对决，并决出最后三强席位。今晚东方卫视将推出一档全新代际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这档全新的相亲节目请来了张国立坐镇。节目当中除了期待着寻找生活中另一半的男女嘉宾，陪同前来的还有他们的爸妈亲友。节目希望男女嘉宾的父母从过来人的角度出发，给儿女在择偶问题上提供切实可靠的参考建议。湖南卫视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真人秀节目《声临其境》今晚播出全新一期。节目当中，李建毅、高亚麟、朱亚文、翟天临加入绅士之声，将要上演配音版的《琅琊榜》，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声音大戏。再来关注今晚和大家见面的演出。舞台剧《李尔王》今晚开始在国家大剧院开演。《李尔王》是莎士比亚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这一版本是由国家大剧院与李六乙戏剧工作室联合制作，濮存昕领衔出演李尔王。国家大剧院歌剧电影展映月《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梦游女》今天亮相国家大剧院。原剧本当中，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期的瑞士村落。在大都会歌剧院版的《梦游女》当中，导演别出心裁地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一间市中心的排练室当中。舞台剧《铸剑》今晚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根据鲁迅小说《铸剑》改编的话剧《铸剑》，是波兰著名导演格热戈日·亚日纳与中国演员的首次合作。话剧以快意恩仇的烈血中古和高科技文明的互斥来重塑人物造型，致敬人类血气方刚、义薄云天的青铜时代。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昨天开始在国家体育馆上演。这场演出是以恐龙从兴盛到灭绝的经历为主线，让观众穿越到6500万年前，揭秘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恐龙世界。陆先生乐队《春风千里》全国巡演北京站今晚登台北展剧场。陆先生乐队这首《春风十里》火了将近两年，陆先生终于把自己全国巡演的收官站带到了北京。除了会唱他们首张专辑的歌曲之外，还会有最新创作的歌曲在北京站首次公开。乐人现场许飞专场今晚将登台五棵松猫现场，这是他最新原创专辑《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的首唱会。这张专辑当中，姚晨、岳云鹏都被邀请来合作。刘思涵同伙 LIFE 2017巡回演唱会今晚在糖果音乐现场登台。刘思涵曾创作电影《催眠大师》片尾曲《半醒》，走在冷风中，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他还非常擅长唱法语歌，喜欢法语的朋友可以多多留意。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云量增多，风不大，能见度比较好，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请注意防范。未来三天降温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呀、啊，我想把你支开，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啊，这个星期二不是让道道替你吗？ 是吧？ 怎么你又回来了呢？ 因为你个人魅力太大了。 我呀， 就像一颗吸铁石一样，就把我给吸回来了。 你是说我的脑袋像块铁呗？ 啊，是吗？ 磁铁呗。 你的心也像一块铁。 如果我的脑袋是块磁铁，那么靳东的脑袋。那是什么？那就是地球啊。 哎，你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得罪人 啊。 这收音机前有广大中老年妇女还是非常喜欢靳东的。 是啊，我说他有魅力嘛，你们都是月球啊。 但是我们能听出来弦外之音啊，你这说的酸不拉几的是不是？ 没有，我跟他没有可比性，也没有竞争性。我们要说的是《恋爱先生》这部电视剧啊，这个米夏最喜欢的靳东在里面扮演男主角。 也不是我最喜欢的，就比较喜欢的靳东在里面扮演男主角，我就代表中老年妇女嘛、是不是？ 哎呀，确实啊，这个戏靳东反正也显老了啊。 哎，你的恶毒渐渐的就显示出来了。啊，是老人能不老吗？而且男的吧，太年轻了反倒不好。 对， 你稍微上点年纪， 我觉得这是我的劣势。好，来来，别贫了啊！说这个戏演的什么，演到哪一集了？现在播到14集了啊！ 对，这戏一共是45集，现在播到14集啊。 豆瓣评分5.5，还没有及格 啊！这可见我不在主流的审美里头是吧？ 但是我想呢，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啊，现在呢演到什么程度了？这个靳东不是一直给人保媒拉纤吗？是吧？ 是。 然后他有一天打一个专车，那专车司机呢找到他了，想要追一个经常在夜场里表演节目的女孩，反正他看上他了，一见钟情。 就是这专车司机啊，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互联网老板，是吧？姓邹，他是个技术男。 哎，你说，哎，咱底下说，我是听说过有人开什么保时捷、法拉利当专车司机的。 哦， 这安的什么心呢？比方说米夏，哪一天你从电台出门打一个专车，一看，妈呀，法拉利！ 真的，我就挺高兴，我觉得今儿超上了。 那你觉得他 那 抱什么想法呢？ 你就不能这么想别人？什么叫安的什么心啊？那我这资源闲置呢，我不能当个专车吗？我什么心都没有安。 那你想，你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总，你多么重要啊！你的单位时间多贵呀、 哎，你当过老总吗？你没当过啊？ 没当我啊？ 没当过吧？ 我想想啊， 什么时候当过总？你看就没当过， 没当过。 真正到了 top， 他就没有那么忙了。像里边底下这些，那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他是想用通过当专车司机来打发闲暇时光，然后趁机追个女孩， 那搂草打兔子。对。 好，那提醒各位女士朋友们，经常使用专车啊。本节目由。嘟嘟专车特约赞助播出，那戏里不就这样吗？ 对，这是槽点吧？一会儿咱们要说说。 说说啊，来，首先我们来听一段这个原音重现吧。就是这个所谓的专车司机，互联网公司的老总邹总，想要找到靳东做这个恋爱指导，可是呢，他鬼鬼祟祟， 对，因为他用直接手段联系不上靳东嘛，所以呢，他就半夜潜入了靳东像那个太空舱一样的。牙科诊所，他就想去找靳东咨询一下，求助一下。 靳东把他当贼给抓起来了，绑在那个做牙的那个座位上了。好，来听一段。 说，之前一直跟着我的人是不是都是你？ 我 想干嘛？跟着我干嘛？ 您好，我不是坏人，您扣个我的车。 什么什么？ 您坐过我的车？ 什么什么车？ 您坐过我开的车？我操！ 哦，我想起来了，开辉腾那哥们儿是吧？ 不是，您记得您是在我车上说，您是专门干车和人的事儿的啊？您是那个高级私人婚恋 恋爱顾问， 顾问。我跟您这些天，我人好了，您得磕磕疼了一下。您这会儿啊，我是真看见了，我这还挺也帮了我。 帮你？帮你干嘛？拔牙？ 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喜欢一什么？ 喜欢一个姑娘。 姑娘。 难受。 难受忍着。看你长了一张人畜无害的脸，居然都敢干跟踪人的事儿。哎，果然这年头这坏人都不挂相了啊。 我不是坏人，我是挺帮了我。 帮帮你？对不起，本人从来不接主动上门的买卖。 给人吃。 闭嘴。干嘛呀？解开，赶紧走人。 不，你再帮帮我！ 别废话，出去！ 不，出去！出去！ 帮帮我行不行？ 出去！ 这别拿暗恋当饭吃，是不是你？你说你都可以在微博上免费帮着别人追女孩，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呢？你这样，你把我当成你的客户，我给你钱总可以了吧？ 这主页你怎么打开的？哦，对了。你连我接头暗号你都知道，怎么知道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编码和解码，人肉一个微博博主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难度。 那我的密室，那密码也是你破解的？ 密码我没破解，但你要给我点时间和空间的话，这个应该挺简单的。但那不就离犯罪不远？ 你他妈还知道犯罪呢？你现在这种行为已经叫犯罪了，我一报警一准，你信不信？ 别，我真的没有去破解你的密码，我是分析了所有的我能掌握你的资料，我想可能是你父亲的生日，我一按就点开了。 你跟我说句实话，我现在站在你跟前儿，是不是就跟光着没什么区别？ 不止，我看了你这几年的体型。 你闭嘴吧你！我告诉你，再敢有一次，我就报警。我出去！ 不是，我出去！ 让你帮忙！出去！出去！我告诉你啊，再来不光报警，牙给你拔了！再看！ 我就是想让你帮帮我吧。 再也别来了，不想再看见你。 哎，米夏，你洗过牙、修过牙、拔过牙吗？ 我做过根管治疗。 感觉怎么样？ 感觉心里一片冰凉啊，就是坐在那儿的时候觉得太恐惧了、啊、 小心脏受不了了吧？ 啊，受不了了。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好像凉冰冰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那时候特怕医生一不小心就过了？有这感觉吗？ 没有，给我治牙的是一个女医生，特别好。 那这样吧，下面我跟米夏来一个角色互换，好吧？ 女夏一直呢以女汉子的形式出现，是吧？然后让米夏， 你那刚才是俩男的，咱俩还怎么角色互换啊？ 啊， 你一人来吧，单口双簧。 我又演靳东，又演这个邹总。 对呀、 啊，那 你一会儿拿滋，一会儿被滋， 让你 这多刺激！ 不是，给你一个表演偶像的机会，怎么样？啊， 不行，我的偶像光芒万丈，太刺眼睛了。 一想到自己可能就啊晕过去了。 哎， 等一下，等一下，我拿个道具。 哎，你说你要是让我演个女神还行，你让我演男神。 嗯，等一下啊，等我十秒钟，我回办公室拿趟道具啊。 秒拿吧。 哎，我来了啊，我拿了一个道具。这个牙科医生不是拿一个磨牙的东西要审这个邹总吗？ 你怎么那么不专业？那叫电钻。 电钻啊？ 不是，钻牙的电钻吗？ 那大家听听好不好？ 啊。 怎么样？啊， 给我， 给你玩玩。 你不是让我演这有大马力的吗？ 直播间， 这是我 第一次引入电钻。 我跟你们说啊，听众朋友，我终于用上风速三了。来，我的风速三，哎呀，怎么不响啊？ 你看你没用过、这个。 哎，这感觉太好了，这个。哎呀，不是你这是哪年的风速三呢？ 这个 我对不住用吧。 这个 就一档啊。 1982年。 哎，最强劲档呢有没有？ 最强劲啊！ 啊， 就两节电池，还、哎、怎么强劲？ 给我接一高压电池啊！来， 好，来，我们演绎一下啊！ 哎呀，我得吐槽这编辑，让我演男人，真是的。那我就本色出演了啊！ 你温柔点啊！ 啊， 我怕，我也怕。 哎，您都让我演个老爷们了，我还能不温柔吗？来，我先把电钻打开啊！ 好。 这是给他钻牙呢， 嗯， 他演那个不着四六的那老总是吧？ 对， 出去开一豪车，然后当专车司机。我呢，演靳东，来吧。哎，那我这脸得长点是吧？把刘海弄下来，开始了啊。 这时候我口里是戴着牙套的哈， 啊、你戴着吗？ 戴。 你没有别的用具吗？ 啊，盖上牙套啊。 你那个、 我已经被绑着了。 那个是假牙。我滋他，呜、哦！说，之前一直跟着我那个人是不是你啊？ 嗯，是我。 你想干嘛呀？你跟着我，你。 我不是坏人，你之前坐过我的车。 什么？什么车？ 嗯，你坐过我的车。 哦，我想起来了，开辉腾那哥们儿。 对，您在我的车上说，你专门干车和人的事儿。你就是那个高级私人婚宴 恋爱顾问， 顾问，我跟着你这些天，我眼瞅着你撮合成了一对儿，嗯，您这个本事我是真看见了，所以我也想请你帮帮我， 帮你干嘛呀？帮你拔牙呀？ 我喜欢一个哥啊。 什么？ 哥啊？哥啊？ 喜欢一姑娘， 哼哼，是，那这特难受， 难受啊， 嗯， 难受忍着。哎，我看你长了一张人畜无害的脸，你居然都敢干跟踪人的事儿，果然这年头是坏人都不挂相。 我不是坏人，我就想请你帮我。 帮你？对不起，本人从来不接主动上门的买卖。干嘛呀？解开，赶紧给我走人。 你这帮帮我好不好？ 甭废话，给我出去。 好，这个时候啊，我已经把牙套摘了啊，我已 经起身了。你把假牙戴上吧。 哎，这别把暗恋当饭吃，是不是你？你说你都可以在微博上免费帮人追女孩，你为什么不能帮我啊？啊？哎，你这样，你把我当成你的客户，我给你钱总可以吧？ 你这主页怎么打开的？哦，对了，你连我的接头暗号你都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编码和解码。人肉一个微博博主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难度。 那我这密室密码你给破解了？ 没有，密码我没有破解，但是你要给我点时间和空间的话，这个应该不难，但是那里犯罪就不远了。 你还知道是犯罪啊？你现在这种行为已经叫犯罪了，我一报警，我一准报警。哎，你信不信？你 别，我真的没有去破解您的密码，我是分析了所有我能掌握您的资料，我想可能是您父亲的生日，我一按就点开了。哎，你这电话号码是98336833。 你跟我说实话，我现在站在你面前，是不是就跟光着没区别了？ 米夏，你别真打我呀、啊！我这演一出戏，最后工伤。 你不是要我投入吗？你还让我演男的？我现在你看说话跟男的似的。 你想不想我跟你后面搭了？你是不是想让我这一次到底啊？ 对，我已经看中其他的男主角， 已经看到2019年的曙光了，这是 我让你一闭一睁就过去了啊！ 哎呀，不止不止，我还看了你这几年的体检报告。 你给我闭嘴！告诉你，你再敢有一次，我就报警！你给我出去！ 不是，我就是想请您帮忙。 出去，出去，出去！我告诉你啊，你再来，我不光报警，我把牙给你拔喽！ 哎呀，这个演了一身汗啊！ 可不是呗？ 啊，我这个电池还有电吗？这是我。啊，每天都用的刮胡刀，今天也是友情献声了啊！ 啊、哦，友情献声，你这挺好的，送给我吧。 啊， 正好我也需要。 你知道什么牌子的吗？ 风速三吗？ 哎呀，我们节目也没有个赞助商啥的哈。 是吧？ 啊，哎，这个戏的赞助可太多了，回头我们吐吐槽好不好？话说这个靳东不就是扮演这个牙医和恋爱专家吗？是吧？ 嗯， 他那个牙医诊所整的跟个整的跟一个太空舱似的，是吧？然后那个密室整的跟一个什么宇宙飞船的那个操纵室一样哈。 对，就总让我想，你上这儿看一次牙得花多少钱啊？ 你装修得多贵啊？ 就是啊。 啊，他得多有钱啊？然后呢，他们这个探讨的这个什么给人做恋爱咨询这事儿， 嗯， 你觉着，比如说在现实当中，我要开这么一个店。 嗯， 你觉得会有生意吗？就是你会不会在暗恋一个人之后请人帮忙去追他？ 我觉得如果这种情感需求达到一定程度，你已经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了， 嗯， 你可以做心理咨询，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是可以的呀。 我觉着吧，反正以前我们给人递小纸条这事儿没白干，是吧？ 啊，你也保没拉欠过， 这不是那友情 赞助，那你少一颗痦子呀。 不是，那我们都是兄弟的友情。你干过吗？就是给女同学，是吧， 啊， 传个话什么的，送个糖啊，送个什么毛衣围脖之类的。 没有，他们一般不找我干这事儿，怕我中间截胡 了、 嗯，怕我截胡，所以一般不找我。 啊，那有人截你胡吗？ 没有。 啊，你也没找人干过？ 没有。 啊， 因为 所以 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不都是自己去解决，对不对？更谈不上付费去请人了吧。 生活中也许有吧。哎，比如说香露，你暗恋一女孩，假比如说你现在倒退50年啊，你这年龄肯定是不合适了。倒退50年，你喜欢上一女孩， 那应该是我妈喜欢上一个女孩在肚子里呢。 你那个追风少年， 嗯， 然后你暗恋一女孩，哎呀，茶不思饭不想，你说你会找人帮忙去追求她吗？你有可能去找你的哥们儿去帮忙吗？ 对呀，啊，但是我不会付费啊。 哦，不会付费啊。 对呀，啊，我不会去找一公司，然后呢是吧，你帮我去想个折儿扎人车胎。 哦， 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就是你现在是不可能设身处地的说你现在爱上一个女人，然后你找人帮你保媒拉纤儿。 你 像付费的方 式。我感觉你这个话里面好像是有话在套我呀。 啊， 回去就一场灾难在等着我。我绝对不会，一般这种情况我都自己动手。 哦，自己动手。祝你幸福，估计出门腿就被打折了。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哈，您有没有做过这种咨询，是不是？ 嗯， 但是我知道有这种咨询，就是说哎呀，我在女孩子面前怎么老紧张。我还真有一个朋友， 哦， 他看过心理医生。 嗯， 他就我给他介绍过，我这样给他介绍过，然后呢他就说， 这是我看过的医生，你去看吧，是吧？你这样介绍的。 我给他介绍过女孩子 啊。 嗯，然后呢他也很喜欢，他说，可是他每次跟我讲，他说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紧张啊，就是手不知道放在哪儿，脚不知道该怎么迈。 哦，这就是早恋开始的过晚吗？是不是，啊， 就是没有经历呢，是吧？ 没有历练 吗？这种是吧，早就在恋爱的泥潭里面摸爬滚打。 对 呀， 啊，打幼儿园起就实操，你说，嗯。 所以啊，他就说他真的去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人肯定是有的， 哦， 你像是吧？ 我觉得是吧？ 你不推荐过我那个大夫吗？ 是吧？对对对，他们见我都紧张。嗯， 啊，那至于别的，你比如说女孩会不会就是做一些什么形象设计之类的？ 我会啊，现在有形象设计啊， 嗯， 比如在就职之前，在进入婚姻之前。有可能做一个形象设计，提升自己的颜值， 对吧？你看我怎么老没有人追啊，是不是？ 对， 哎， 对，就是让心理咨询师，现在有职业咨询嘛， 嗯嗯， 他其实都是在对你进行一个设计。 哎，对，那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买过这样的服务啊？有没有找过这样的专家啊？ 嗯， 当然，我们也不会告诉别人啊。好，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其实这个戏啊，我个人觉着啊。 嗯， 男男在一起更好看、 哎、对，挺好玩的， 哎，挺好玩的。甭管是第一次倪大红老师出场啊，跟靳东的那场对手戏、哎、还是这个靳东和他的这个老铁， 对、 啊、 老铁 李乃文扮演的，他们在一起反正哎不错，这个 我觉得挺好玩的， 是不是 俩人那互怼是吧， 哎，嗯，来我们听一段这个倪大红第一次出场扮演靳东爸爸的录音。 你知道警察今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程浩的父亲，我第一时间怎么想的，我以为你在路上让人捅死了，让车撞死了，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被逮进去的是你。 得，合着你也没判我什么好。 那你做下什么好了？有本事扎人车胎了是吧？每天修理人嘴里的零件不够你发泄了？你看看你穿着犯罪的衣裳，戴着犯罪的帽子，人家姑娘想快速跟你和解，八成是怕你背后报复她。 你先吃点，吃饱了有劲儿骂，啊！ 程浩，你别在这儿跟我贫。自打头二你搬出去自个儿住，咱爷俩是过得少了。那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你老子。今天扎人车胎，明天是不是敢扎人了？我程红斗一辈子行得正，不能到老了晚节不保，养个犯罪的儿子送不了终。 我虽然有那么失败吗？怎么你们都觉得我是一坏人呢？ 你们还谁？你看看，说明不是我一个人说你吧。 跟您一样都是一毒蛇精。 你说谁呢？ 干什么呀？折腾半天，我一口饭没吃，我早就饿坏了，你还打我，我胃都疼了，真是 的。你那叫胃病，一说让你上医院去看你就说忙，合着忙着扎人车胎呢？你说你是不是活该，没时间看病他就有时间得病。 赶紧吃，面都坨了。 这也叫炸酱面，炸酱面讲究的是面和菜码分开，想吃什么自个儿搁。这什么呀，火猪食呢？ 行行行，那您先吃这个，来，您把这炒牛肉吃了，别再说话。 这也叫炒牛肉，你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就五片牛肉，底下垫的全是菜，凭什么卖我牛肉价啊？服务员， 干什么呀你？这牛肉您一人吃？ 我不吃，要两个王老吉。 哎好， 就你这个怂脾气，都碎了你妈。 说到父子关系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父子是有点类似于《恋爱先生》中靳东和他爸爸这种相处方式的、嗯、 就是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吃面啊，吃完各走各的。 而且就是你看他说话也是互相看不上，瞧不上，但心理上是有的，传统上就是已经形成了不会表达的那种模式 啊、哦。你知道在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当中啊、嗯、来我们严肃点啊，都有所谓的叫做弑父情节。弑就是啊， 我知道、嗯、俄狄浦斯情节、嗯、 哎呀你看米夏，来你说两句。 我说什么呀，您都这么懂了、嗯、我说什么呀。 嗯，就是小时候孩子会把父亲看成是自己的某种敌人是吧。 嗯， 哎， 但是就是小时候形成这种模式啊，我不知道对未来有没有影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说严父慈母、 嗯、 就父亲是以那个形象出现的，很严厉的指责的、 嗯、 所以说小时候形成那模式渐渐长大了之后没有改变， 对， 然后不会表达、彼此心里都有但是不苟言笑，那个一直是有一个东西隔着他们的。 所以说家里要是缺少一个女人来调和，哎，这个事儿就会比较的麻烦是吧。 哎，就是这戏这个我家里人也看了啊，代表中老年妇女嘛，我妈妈也看了，说这戏如果没有倪大红我就不看了，就每次也许不是主角。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他特别是 他本身就有一点娘娘的基础，我觉得 啊，是吧、嗯、特别是那个女孩答应跟他好了之后，他特别、嗯、特别兴奋啊，他就要把这个喜讯告诉金东， 嗯， 然后他就是，哎呀，你看，哎呀，哎呦，嗯，他就有这种表达， 你不要本色出演了。 然后他那天那个造型还是围着一个那个围巾、 嗯、 啊，那个长围巾围到那个西服里面， 嗯， 大家能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吗？嗯。 那你觉得围长围巾塞在衣服里头的，嗯、哦，这都娘娘是吗？ 啊，不，你别嗯。哎，不过这句话，米夏你看呢？ 我觉得绝对是这样的呀。 嗯， 一个男的如果邋邋遢遢的，特别油腻， 嗯， 那有哪个女的会喜欢他呀？我觉得不会喜欢。 那如果婚前，非常的帅气， 嗯， 这个穿着考究，婚后邋遢，你接受吗？ 这是女人的责任。你老公那么邋遢，这是你的问题啊！ 哦， 嗯，婚前人家都那么漂亮了，怎么和你结了婚就那么邋遢了？哦、 这叫人为悦己者容， 女为悦己者容， 男人也是。 我觉得男人这是一个对自己起码的要求吧。 不是，你刚才说是女人自己的问题，嗯、我想跟你探讨哈、 啊嗯， 是女人没有给男人做好顾问，或者说给他规划好穿衣打扮这个事儿，还是说女人在男人心目当中的吸引力呀、啊？啊，魅力啊，在降低，男人觉得没必要对他这样了， 不 像之前吗、 哦？如果是一个对自己有高标准的男人，是不会这么思考问题的，他一定会自始至终一直都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而且我觉得你作为另一半的话，你有责任和义务去打理你们家那一半的衣食住行啊，他穿什么衣服不好，你可以告诉他，可以交流的。 哦、代表的是。嗯，家庭形象是吧？ 对呀、 啊。啊、你老公什么品位、嗯、代表你选老公什么品位？ 当然了，你最高的这个品位代表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女人，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哎，不过啊，嗯、在戏里面，这个靳东扮演的这个程浩，他把那些一脸油腻来上班和上学的男生叫低价值男人，你赞同吗？ 这个确实是过了点啊，低价值男人，你不能用外表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啊。 嗯， 是吧？ 当然，可能是在谈婚论嫁这件事情上、 嗯、 他的吸引力不强。 我觉得作为电视剧，作为他这个职业的设置，他总是要语出惊人、 嗯、 他一定用夸张的手段说人家是低价值男人了、 嗯嗯、这样的话才能够带话题带节奏是吧？ 对的。嗯， 还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江疏影不是给靳东他们在比利时当导游嘛、 嗯、 赔罪嘛是吧，然后他就介绍比利时三大特色，你还记得吗？ 钻石、啤酒、巧克力，他们不还去这仨地儿了吗？ 是，后来靳东就说、嗯、钻石、啤酒、巧克力是爱情三要素啊，钻石代表甜蜜，啤酒代表苦涩，巧克力代表永恒的甜蜜和苦涩。 最后一点有点意思啊， 嗯， 确实是永恒的甜蜜和苦涩、嗯、 是吧？你看之前非常的帅气啊，婚后不修边幅啊，你看他父亲不也是这个形象吗？好像前后应该有很大的反差在这戏里。 你说倪大红呗， 就穿着睡裤就去派出所了。 那老头一人啊，过的那也、嗯、也就不讲究了。 嗯， 还有就是里面的这个金句，还有就是男人和女人就像这上牙和下牙，因为他是牙医嘛，注定要共生，却未必契合。这婚姻啊，就像矫正器，看似给对方戴上了一个箍。过程中还要经历痛苦，可是双方一定会完美的走在一起。这是他给朋友主持 一 场婚礼的时候上面的发言一个台词。 嗯，男人和女人就像人的上牙和下牙， 嗯， 一生打架，但是他们也和谐相处。但哎，不是说不好这段啊？那你说如果要遇到拔牙了呢？ 拔牙了，那肯定就是出了点问题了。 嗯， 那俩人过肯定就是马勺碰锅沿啊。 嗯， 破镜能不能重圆？我觉得不能重圆。 不过你看哈，人到七十古来稀，进入八十是耄耋。你看 八十九十算耄耋吧？嗯。 前两天我玩那直播说九十不叫耄耋， 叫什么？ 不告诉你。 那叫什么呀？耄耋 plus。 因为那个是那个直播的最后一个题。 哦、 我们同事当时赢了23块多钱，然后说这个是什么？我说100岁，结果错了。 当然不是一百了，八九十岁， 九十， 九十啊， 专属的一个词儿。 那八十叫什么？ 耄耋。 还护帖呢，耄耋。嗯， 我给你找找啊。哎，找着了啊。这个八耄耋之年指的是八九十岁， 那如果只是90岁，你知道是什么吗？叫台背之年。 怎么写呀？ 鱼字旁加一个台，电视台的台。 哦， 背就是背靠背的背。 啥意思？ 就是90岁。 啊、哦， 这不跟你说过了吗？ 啊、 哦、 好，嗯， 哎。你说这个当人进入了耄耋台背之年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牙尽管掉了很多了，但上牙下牙还是在一起的。 你说的是那个什么牙都没了那个时候 啊？牙是没了。 对呀、啊、那人没牙了。 那可以说男人和女人就应该上像人的上牙龈和下牙龈，当牙都没了他们还在一起呢。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虽然比喻的稍微的不那么美吧， 不那么舒服。 嗯，你假牙没戴好啊。 嗯， 最后这个其实这电视剧里还出现了木心的诗，这诗确实是挺经典的啊。夏明还曾经在诵读小站中朗读过这首诗。 从前的股市啊，跌得很慢，一跌跌一年。 从前的马车很慢，书信很慢，人一生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但是靳东说，如今飞机高铁一日三程，微信邮件光速回复，一次爱一个人，这就叫忠诚。 嗯 嗯， 诱惑太多是吧，节奏太快。 对， 嗯，好吧，这个值得大家品味和琢磨的话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赵亮、张丹、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迫不及待的要说说槽点了。我觉得这个戏上半段我说了嘛，广告比演员多。我们回顾一下吧，最近这几集出现的是一个什么超市小品牌，什么零食品牌的广告， 还出现了一种水饺的品牌， 方便面。 哦， 还有一个看视频的一个公司。 嗯， 那个还有那个车， 专车 啊，专车。 嗯 嗯，还有面膜 化啊，对 啊，做那个是美容的那个，还有酒店，还有航空公司。 是以一集2到3次的频率出现吗？ 对啊，我就觉得他每一集里面都有一两个新植入的，而且他这种植入方式是先黑你，先黑这个品牌哈、 啊， 然后再表扬你，高级赞那种方式。 嗯，就是这是他的一个槽点。 但我觉得就是 让你已经那个游离出来了。 所以有人说这电视剧嘛，一边拖地一边看，一边干别的事一边看，也不耽误，反正剧情也都了解， 伴随性嘛， 对 是吧？ 好，这是一个槽点啊，米夏你说说那个妈妈吧。啊，你以后当了妈妈会那么跟女儿说话吗？我们首先来听一段啊。 我车也搁这儿了，还得着急回诊所看病人，你总得顺我一点。 有钱赶车没钱自己走路回家。 不是大花，车是他撞的，你这个人啊就得他负责啊，送一定得送。 哎呦阿姨 快快快上车。 阿姨 妈， 我跟你说我还真不好意思了。 必须的 啊， 有什么不好意思，快快快上车。 哎呦谢谢谢谢，您给开门。 哎呀慢点啊。 哎 你还站着干什么，赶紧开车呀，你愁死我了，你快快点。哎呦我的妈，快点的 是吗？真是单身。 哎呀的确是单身。 没有骗阿姨，别糊弄阿姨啊，阿姨给你介绍啊。 那哪能骗您阿姨。 真的 陈先生好，系好安全带好，我技术不好。 这倒是真的。 态度好就行了。慢点开啊。陈儿，医生好啊，收入稳定，受人尊重， 关键是干净。 哎呀，阿姨，以前是护士啊？ 是吗？ 啊是啊。 又同行了、啊？ 可不缘分。 缘分，缘分，缘分。 是。哎呀，罗烨呀，要是在北京定居了，阿姨就到北京来陪他。到时候阿姨上你那儿去，那还需不需要个老护士？ 哟， 妈，你说够没有啊？大人说话，你小孩插什么嘴？好好开车。小陈啊，阿姨不跟你开玩笑啊，阿姨以前可是护士长。哎呀，是不是单位有事儿、哈？ 啊。 哎呀，今天真是耽误你事儿了哈！阿姨替罗月啊跟你赔礼道歉啊。 阿姨，您这说什么话呀？ 您这不是折煞我了吗？您是长辈，我是晚辈，怎么能让您道歉呢？是不是？这罗月一人在北京啊，挺不容易的，是吧？这平常磕磕碰碰也是在所难免的，都能理解。 可不嘛！哎呀，你瞧瞧啊，这什么样的父母生出这么通情达理的小伙子？哎呀，你这父母啊，太有福气了，不像我这个，哎，嘴又坏，脾气又大，还没有眼力劲儿。你看看，这么大岁数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愁死我了。 妈，哎，敢问我是你亲生的吗？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 怎么跟阿姨说话呢？ 你看看，人小陈都看不过去了。 好好开车。 好好开车。 罗阿姨，你也别担心啊。通过这几次接触呢，我也发现了，您这女儿啊，刀子嘴豆腐心，没事儿。更何况，遗传了您这么好的基因，长这么漂亮，不吵架。 哎呀，你这个眼力还真好，哎，看得特别准。其实她呀，特别善良，是不是？ 可就是这个嘴啊。 那都是阿姨惯的， 你得适当的。 是是是，我提醒他。 适当的，适当的。 好好开车，慢点啊。哎呦，哎，你慢点儿。 你这车技是得练，要不你还得追人家问。 不下车干嘛？等我给你开门啊？ 那倒不用。今天下班呢就不用来接我啊，但是我家住哪儿我看你已经知道了，明天一早请准时来接我上班。 哎，你想什么呢？拿谁当司机啊？ 这到底是交通意外还是打击报复，就看你的态度喽。 哎呀，小伙子。 哎呀，逗着玩儿吧。 我看出来了。 那行，那咱娘俩就改天再聊。 行行行，哎，中午记得吃午饭啊，哦，要不对胃不好啊。 哎哎哎哎，您放心吧。 阿姨到了啊。哎呀， 哎呦，阿姨，哎，您这身手可真是够敏捷的。 阿姨天天练跳舞啊。 好好好，那拜拜拜拜。 慢点啊，拜拜拜拜。 哎哎，我说你怎么着啊，一路上还聊出个儿子来啊。 你看人家跟我讲的话比你两年讲的都多。 所以我说他能是正常人。哎，你见着我一男的跟一老太太聊得那么起劲，你还看不出来他是故意气我呢？ 那是气你，气你好啊，气你证明在意你，他在你面前刷那个叫什么存在感啊。哎，电视剧里演的都是那样的， 电视剧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哎呀，这段说实话我们是不是笑着看完的 啊？是啊，我觉得挺开心的。嗯， 对，就这一段你只能把它当小品看。 嗯，对呀，追剧有的时候你追个正剧，追个悲剧，追的觉得这啊更有力量。有的时候你就是电视剧嘛，就是你忙碌生活中的一种调剂，让你都累了一天了，看他笑一下，我觉得这足以了， 是吧？哎，你觉得跟那个我的前半生那个罗子君他妈薛珍珠像不像？ 像，他这妈好像更胜一筹，是吧？ 反正也挺势利的啊。 对， 就看到这种优质男，马上就恨不得贴上去，恨不得自己再年轻30岁 啊，就颠颠颠就赶紧过去了。 嗯，是是，反正这段戏吧，看着不累啊。不过呢，就是生活当中，你觉得有这样的人吗？真实吗？ 我觉得相对真实吧，但是还是生活中应该没有这么过分。这个就是属于完全赤裸裸的，这是属于这个高于生活，就是夸张的一种表现吧。 不过我觉得米夏可能你也没有去过公园那个相亲角 啊。 我觉得那个相亲角如果父母真的看到了对方父母拿着的那个介绍 啊， 觉得不错，那眼睛也会是冒光的。不过有一种情况我是不能接受的 啊， 米夏，我觉得从已婚人士的角度来说你更不能接受。 什么？ 就是这个戏里面目前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这个宋宁宇似乎还有一个女人 啊。对， 跟他的关系不一般 啊。对，非常的暧昧哈。嗯，而且这个女人还是靳东当年大学的女神。 你这不剧透了吗？ 你这剧透一透其实也无所谓了。啊，你看你大家看的是剧情吗？ 对吧？ 看一乐啊。 就是他已经有一个人跟他有感情上面的这个交集，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呢，他还追江疏影。 嗯，这个是不行的。 啊，你肯定不答应，是吧？ 当然不行，这无论在恋爱还婚姻，婚姻就更不行了，恋爱也不行。 哎，